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9集《从良》一。滚！闻言，谢景贤的唇角一勾，饶有兴致地侧头看向沈妙。 许久不见，你的脾性越来越暴躁了。 沈妙在桌前坐下，冷冷地说道。 你却还是一如既往地喜欢不请自来，若是被人瞧见谢景贤在他房中，不知道会惹来多大的麻烦。偏偏此人还老是喜欢干这种事，仿佛骨子里便带着危险一般。沈妙已经决意要远离谢景行，对方身上的秘密太多太深，如今谢景行却又自己过来，让他怎么能不动怒呢？ 路过此地，顺带过来看看你。 谢景行耸了耸肩，换了个舒服的姿势。他今日穿着素色深衣，皎白的衣领，本是冰雪季节，却因着他出色的眉眼显得屋中都布满春意。他抚着下巴说道， 还有一事想要问你。 讲。 沈妙眼下是一句话也不愿意对他多说。谢景行见沈妙如此态度，倒也不恼，问道， 沈源在府里有没有信任的人？ 闻言，沈妙有些惊讶地看了谢景行一眼，他没有想到谢景行要问的人竟然是沈源。虽然不清楚谢景行的目的，但他还是说道， 没有，沈源回京时日短，和府中人也不亲近，你问他做什么？ 刚从他院子里转了一圈过来。 谢景行懒洋洋道， 没找到东西，过来问我。 沈妙垂眸思索，莫非谢景行是想在沈源那里找到什么却没找到，所以以为是沈源将东西交给了信任的人，才从他这里打听。 你要找的究竟是什么？和玉清王府密室中的东西一样吗？ 沈妙此话一出，屋中顿时静了一瞬。有那么一刻，沈妙能够感到从谢景行的身上迸发出的凛冽寒意。不过那危险的气氛只有一瞬，很快谢景行就笑起来。他笑的时候翩翩如玉，只是一双桃花眼中却是掩饰不了的锐利锋芒。谢景行没有回答沈妙的话，而是问道， 这段日子你过得也不错，听说沈家二房快败了。 小侯爷对沈府上的事情了如指掌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沈府的人呢。 沈妙出言嘲讽，谢景行摊摊手， 没办法，沈府的护卫像摆设，偏偏发生的事又有意思，想不知道也难。 他打量了一下沈妙， 只是我低估了你的狠辣。 你也可以一试。 谢景行笑眯眯地看着他， 我没那么多功夫。 听起来你倒是很忙，却有这么多的闲工夫逛别人的府邸。 沈妙盯着他说这话的时候，他显出了一点生气来。谢景行总能轻而易举地引出他心中的某些小情绪，若是被惊蛰谷雨他们看到，定也会为沈妙此刻的神情大吃一惊，因为沈妙已经很久没有流露出这般坦率的情感了。生气或是恼怒，都是从前的沈妙才会有的东西。 小姑娘火气总是这么重。 问都问完了，你还不走？ 沈妙没好气地问道。谢景行站起身，拍了拍衣裳，果真是打开后窗，打算从窗口掠出去，忽而想到什么，又回过头来，古怪地看着他，问道， 差点忘记问你，沈妙，你爱慕裴郎 啊？ 沈妙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又见谢景行挑剔地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目光中似有嫌弃。 应该也是白大。 说罢身影转瞬消失不见了。 这个婚， 沈妙差点磨牙，却见金哲在外头敲门。 姑娘，水已经开始烧了，奴婢先替您放香料。 金哲一进来还奇怪地问道， 姑娘站在窗前做什么？仔细别着凉。 不是，刚赶走一只野猫。沈妙收回目光，金哲笑道， 野猫啊，这个季节野猫出没是常事，不过就是扰人清梦，赶明让人赶出去省得麻烦。 还是下砒霜的好，死了干净。 哎， 金哲闻言有些摸不着头脑。沈府另一头，万姨娘的目光带着忧虑，似乎又有些愤恨，对沈东陵说道， 哼，也不知那日吴小姐对夫人说了些什么，这些日子听彩云院的下人们说，夫人的病一日一日的好起来了，如今认的人也不发脾气，眼下更是能做事了，还让身边的婢子豪酒给老爷喝，怕是想要重新得老爷看重，真到那一日，只怕又是咱们受苦的日子。 万姨娘有些埋怨， 看来五小姐果真是要帮着夫人了，还给夫人治好了病。 沈东陵正在桌前梳理自己的长发，他将长发披散下来的时候，恰好又对着灯火，将面上的苍白之色缓和了几分，越发显得脸蛋坚强，眼睛大大，活脱脱的水灵小美人。 姨娘多虑了，五妹妹便是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妙手回春，看来之前夫人一直是在装疯卖傻而已，五妹妹与她说了些话便让她想通了，不再装傻。 什么？ 万姨娘一惊， 灵儿，你说夫人一直在装疯卖傻？那这么久以来，老爷对咱们照顾有加，岂不是都被夫人看在了眼里？夫人一旦有机会，必定会饶不了咱们的。 姨娘担心什么？ 沈东陵用银梳有一搭没一搭地梳理头发，一边说道， 因为大姐姐和二哥的事情，爹对夫人已经十分瞧不上眼，便是夫人真的清醒过来，爹最多不过是表面待她宽容，心中定是厌恶的，夫人要想再得到从前的地位已经是不可能，夫人自己也知道这一点，姨娘请放宽心便是。 万姨娘疑惑地问道， 既然夫人知道老爷不会原谅她，为什么不继续装疯了？五小姐究竟跟她说了些什么让她改变的主意？ 夫人现在除了七弟以外什么都没了，五妹妹大约是在七弟一事上做文章吧，姨娘也要努力给爹生个儿子，不管是庶子还是嫡子，只要生了儿子，日后就能在这里站稳脚跟，谁都不敢踩在您头上。 万姨娘苦笑一声，她又何尝不想生出儿子，早年间的时候是被任婉莹压制得死死的，当初若非她生的沈东陵是个女儿，只怕他们母女俩早就活不到如今了。眼下任婉云倒是疯了，可是沈贵从来都是薄情寡义的，她到底也不是妙龄女子了，如何留得住沈贵的心呢？又如何那么巧能生出儿子？心中胡思乱想着，万姨娘岔开话头， 说这些做什么呀？灵儿倒不如猜猜看，五小姐究竟想干什么？帮着夫人就是和咱们作对呀？ 那倒未必。 沈东陵摇了摇头， 五妹妹不是个简单人，如今咱们在二房中地位到底不高，即便这样已经很好了，总而言之，不要掺和到这些事情中去，过好自己的日子，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惹祸上身。 万姨娘听得心惊肉跳，试探地问道， 所以 不要看，不要问，不要说。 沈东陵看着镜中的自己，说 说道： 顺其自然就好，总有一日我们能过上好日子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